大家好啊！今日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到啦。今日我哋讲一集谈朱培庆。 花哥咧？ 花哥啊，本来咧真系会揾阿花哥录音嘅，不过花哥我又忙，所以又冇揾到阿花哥嘅啫。 听讲你部 Palm 跌烂咗喎！ 屌佢老尾，有相机真系要影俾大家网友睇。屌你老尾，我冇捻晒荧光幕，我而家真系买捻个閪电话，个閪 可以打得开嚟录音。 个閪电话录嘢又录唔捻掂，啲声唔捻靓，我冇捻计啊！真系。 我哋真系规规地 嘅。唔系，人到中年啊，梗系规乜捻都规啦，屌！ 都好过朱培庆。 唔系朱培庆，我觉得今次单嘢佢唔系衰戆鸠啊，佢系衰咩？衰良心发言。 嗱， 你俾我咁睇啊，牛医生。他拖阿 Coco 出嚟，一俾人影咗相，佢唔敢犧牲佢嘅家庭。佢當場良心發現，就係覺得自己做咗衰嘢。嗱，通常一啲人覺得自己做咗衰嘢，佢先周圍避。 佢哋兩個係咪去上房啊？ 佢應該係個心態就係、是：哎呀，屌俾人影到相啦，我叫雞衰咗咁。嗱，我話俾你聽，一個有 EQ 或者有非常之政治智慧嘅人，你衰咗 係嘛？ 等於克林頓當年啫嘛，屌你老母叫人吹簫，叫阿肥蚊吹簫佢，佢都唔撚認噶。嗱， 兩個睇法啦。第一，朱培慶真係良心發現，即係當時佢係嗰啲傻仔嗰啲，即係不知所措，即係冇乜點樣衰過嘅。第二啊，真係好氣咯。 我覺得佢唔係好氣，佢戇鳩。 佢咁扮都扮到，哎呀，冇影我，冇影我。 唔係，如果佢話唔好影，證明你身有屎啦。嗱，如果當時做一個舉動，淡定拖住佢。人哋問你呢個係邊個，你話係朋友。如果咁問你咩朋友，女朋友。如果佢話點解你太太咁樣樣啊？你唔驚太太知道？是的，我同我太太已經係面臨呢個分居嘅邊緣。我同我太太嘅婚姻已經好差啦。你應該將呢個政治問題淡化為家庭問題。咁人哋仲會可憐你？ 我就會咁啊，攬住佢呢個阿姨嚟嘅，呢個我老婆仲未承認嘅。 唔係，因為咧，佢而家就將家庭問題升格為政治問題 ，ICAP 仲插手，你死鳩梗啦，朱生。 佢又冇咩咧？ 佢即時係唔敢犧牲佢嘅家庭，證明呢個人係好冇用。我唔知邊個閪佬請佢當年做官，請佢做官，佢應該拉佢槍斃。 你錯啦，做真官嗰啲冇話一定有用喎。可能你真係有用嗰啲就唔係做香港政府做官啦。 啊，咁啊係，牛醫生 喺香港政府度做官係咩啊？好咩啊？ 好廢？ 唔係啊，係好命啊！ 屌你！ 唔係好用啊，有用係好命啊！我就唔好命啊！如果唔係請咗我做啊，我真開心、啊。 真係屌你！香港政府真係呢啲官真係拉槍斃 啊！李國章嗰啲就慘啦，嗱，真係以為好大氣功，諗住博上位，點知啊就太辣啦，搞到自己周身計衰咗。 李國章咧就一戇鳩仔。 唔係佢真係以為 佢以為個大佬會撐佢啊嘛。 佢以為啊嘛。 佢以為咯。 第二樣嘢就係話佢玩得太盡，第三樣嘢就係你逢係做呢啲嘢。做官都唔識做，做官係咩噶？嘻嘻哈哈等放工啊嘛！邊個嗌你做嘢嘅啫？有邊個官會做得到嘢嘅啫？你睇下想當年董建華好多嘢落實，結果咪一做咪停咗，冇得做咪唔做咯。 同埋做官有一樣嘢你要知道， 即刻痛就唔使做噶啦。 陽奉陰違啊嘛，蕭琪琪 咪算數咯。咁都唔識做，你睇下曾蔭權咪幾叻？ 啱啊！呢啲嗱，我話俾你聽，喺官場上邊，我好佩服三個人。第一 政治智慧啊！ 第系冇政治智慧啊！阿董建华，第一个有政治智慧边个咧？克林顿。第二个有政治智慧边个咧？ 屌閪做得劲系咪？ 陈水扁。第三个有政治智慧系边个咧？就系阿曾荫权。呢三个人都有一个共通点系咩咧？ 佢企得稳啊！系阴湿。陈水扁系企得稳啊！ 陈水扁系阴湿。 佢到而家都冇落台好嘢啊！ 佢问题就系你烂仔性格， 你 打我， 你搞我， 我咪满地啦！ 你搞我又搞翻阿马英九，结果其实都系。都係冇用。 佢呢啲咁嘅爛仔性格嘥氣啦！你當年嗰個斯維德，屌你老尾又話陳水扁落台落佢老母，你啊真係落一台啦！ 大家唔好以為而家個政府嘅透明度高，其實就係、是、即係仲衰。 透明度根本係零 嚟。越嚟越衰啊！話俾你聽，你大家唔知道有冇試過同啲政府官員交手啊？即係同啲低級啲嗰啲，你就知道其實大家政府嗰個官僚化好重嘅。 我話俾你聽，自從我國即係我係香港回歸咗之後咧。香港有一樣嘢係非常之咁文明嘅，就係學啊我國裏邊嘅口號，就係嗌嘅啫，就唔係做嘅。係 啊， 即係嗰啲口號係我嚟嗌嘅啫。 你見香港政府有邊樣做啊？你但係我有啲好得意喎，做咗你又唔知噶咯喎。 啱啊， 做咗佢唔需要嗌嘅喎。 啱啊，尤其嗰啲屌你咁嘅陰濕嘢咪係咯。 香港有支配嗱，譬如大家睇下西部通道啊嗰啲，哇話做就做，做咗你唔撚知啊，話俾你聽。 啱啊，因為係大陸博取叫佢做噶，佢唔使問你，佢直接做。 我就博條嘢過嚟。 啱啊。 佢直頭做撚完通車咯，你咪知 啦。即係你諗下個如果真係哇，如果好似大陸咁好喎，即係我問都唔使問，我將條撚塞入去人哋嗰度， 塞入閪嗰度， 係咯。 嚇屌咗啦，係啊，屌咗 啦，係啊，你有都可以唔同意咩？ 牛醫生，我話俾你聽， 我見到啲靚女街道，我就有種想用翻中國政治嗰套去。 你個腦成個腦都係嗰樣嘅嘢啊！真 係。係啊。 同埋一樣嘢，我話俾大家聽，阿朱培慶今次呢單嘢咧，佢第一係衰戇鳩啦，第二樣嘢就係我可以睇得出呢個人唔係做大事。佢喺呢一刻裏邊。 唔使㗎啦，佢而家唔係人工。 你聽我講啦， 佢而家提早退休，佢都唔覺得份工係咩？ 佢喺呢一刻裏邊啊，即係佢嗰日俾人影相嗰一刻裏邊。臨急臨忙都不懂有一個很 sharp 的處理態度的方針，不敢犧牲家庭，不敢做一個取捨，在短短那幾秒鐘裏面都 不 變，這些 家庭重要嘛， 這些真是垃圾。你看當年啊，紐約市市長兩架747兩架737撞在雙子星大廈裏面，那個叫誰朱莉亞尼出來做的事，同埋朱莉亞尼當年 唔同㗎，人哋國家真係為咗自己嘅嘢咧，係出嚟個唔同㗎。你嗰啲冇乜責任感啊！ 你聽我講，朱莉亞尼係被培育過嘅，朱培慶係冇被培育過。即係嗱，政治領袖就係呢個分別啦。朱培慶嗰啲，屌你老尾揾佢做我哋啲官做領袖，冚都難。 多謝個網友提供啦，朱培慶唱 K 叫雞好盡興。 佢淨係識得咁樣玩，仲有一樣嘢，阿朱生 同埋香港嗰套係咁啊嘛，英式嗰套，即係大家做得耐就升，做得耐就升噶啦。 同埋一樣嘢，阿朱生真係好撚彩， 我都中意呢套， 我都好中意。但係有一樣嘢， 而家冇咧，大家全部都合約制。你睇以前嗰套幾好。 朱生有一樣嘢做得好撚彩嘅，牛醫生你冇。 佢叫個雞好貴啊，我覺得。 同埋佢澳門啊嘛，去澳門合法噶嘛，屌你！你放撚咗工，老婆問得去邊？去澳門咯，去澳門做咩啊？傾生意咯。 個老婆可能都知唔好噶啦。 唔係你去澳門，你吹我唔漲噶嘛？你而家我話俾你聽，你鐵鬥呢個世界冇鐵鬥，你衰一次就得啦。 香港好麻煩啊！即係如果你叫 香港第一有人識得你，第二你叫雞唔係半，你係半公開半合法化。你澳門唔同嘛？澳門係合法化啊嘛！我話俾你聽。我喺澳門撞邊個撞得最多呢？黃毓民，我話俾你聽，朝朝搭船都差唔多撞到黃毓民噶啦。黃毓民拖住幾條泥，你都搭埋一嚿。 香港嘅嘢唔好就係第一就難去叫雞，第二樣嘢叫雞唔合法化，第三樣嘢叫雞貴。 啊， 第四嗰啲都好醜樣啊！呢個雞咧就佢以為自己喺四川嚟， 係啦，好北姑啊，總之個樣。 佢北姑唔緊要，佢個波係咪大我唔知道。但佢貴幾萬蚊貴，我覺得貴。 唔係阿朱生今次使得仲貴。 係佢冇啦，提早十個月提冇十個月糧啦。 呢啲咪低能仔咯，即係好老實講，你喺澳門玩啊嘛。 但係最慘係造就咗 Coco 係一個明星啦，已經。 係啦，佢帶咗 Coco。同埋一樣嘢，你澳門合法嘅，你而家24小時有 船。金鑽大把呢啲貨色，我話俾大家聽。 係啊，同埋一樣嘢，你 屌阿姨就得啦，真係就97號啊！你話 97 牛醫生介紹97，以前嗰個97好撚似阿 Coco。 係咩？33都正啊！ 33啊！屌撚佢任你屌嘅，你瞓喺度。阿姨攞只腳叉住夢牆，你慢慢屌。 哇！好玩喎、 啊。係啊。 唔係，同埋一樣嘢啦，去澳門玩係非常之合法化，同埋 唔係佢 根本係 佢叫人， 你去澳門玩， 人哋請佢嘅係嘛？即係佢即係失人在江湖， 今次仲大鑊啊！如果有人請你去澳門，有人請你大鑊啊！你俾 ICAP 查到你係分場，你有冇得食啊，細佬？呢啲咪傻仔咯， 咁啊！ 即係你衰一次就夠噶啦，呢啲咪淨係衰。 叫人哋俾錢唔得㗎， 大佬你做官梗係唔得啦。即係你因為有私相授受啊，冇啊，冇任何藉口啊，你只可以 我有捐出征 做公務員，做公務員只可以收500蚊以下嘅禮物，呢啲已經衰咗啦。 冇收到啊，佢俾只雞啊嘛。 等於當年嗰個警司啊，冼錦華啫嘛，佢都冇收到噶，屌佢叫個雞啫嘛。 好撚複雜喎，呢啲嘢真 係衰緊啊！話俾你聽 ，ICAP 插低腳落去，仲有一樣嘢就係 Coco 人哋俾錢佢嚟啊，講邊個俾錢咧？呢啲係好大鑊嘅事嚟。 其實會唔會係一個政治陰謀啊？ 你去攬住條女喺呢度出嚟，已經係你蠢到連呢個政治陰謀你都識破唔到啊！抵你坐監啦！ 最好就係呢頭屌完呢頭算數。 唔係，同埋你最好就係唔好喺香港屌啊嘛！ 佢金鑽好咪好咯？嗱，你屌第一唔過500蚊， 唔係金鑽都係香港啊！ 唔係第一屌冇嘢噶，屌完佢香港叫雞唔係犯法噶嘛？ 係啊，但係你俾人 就算 誠信嘅問題啊嘛！ 就算第二個俾錢都唔知噶啦，我鬼知咩？ 個問題就係你喺香港你係一個官員，官員係一個。 如果是法官就不要去屌閪的， 不是你不要去香港，澳門就可以了， 可能他貪啦， 他貪啦，貪便宜，第一貪便宜啦，貪方便啦，這些就貪錢都貧啦。 講下西部通道啦，最近有沒有去西部通道啊？ 沒有，西部啊， 很多人搭 大開發 西部通道， 我西部大開發啦，我開過幾個， 我看那些網址說很多人都去搭個淡水骨喎。 你覺得淡水骨點咧？ 太冷啦！你特登咁遠上去搭架車，梗係玩鹹水骨啦！真係曬！ 我話俾大家聽，點解政府啊，這個北京政府 塞咁多條路出嚟， 喺香港建立咁多條路？嗱，我哋有九鐵都可以算數啦，黃巴士都算數啦。點解 唔再整一條去大嶼山喎、啊？嚇、啊！ 仲有西部通道，仲有大嶼山。 點解先？ 我國政府唔係傻啊！這個叫大都會計劃。大家看看東京，東京、紐約這兩個大城市，如果你生活不到的話，你可以去周邊很多地方生活， 即是吸引回香港人上去了， 你可以這樣說。東京我生活不到的，去大阪，大阪生活不到，去奈良，奈良生活不到， 我都生活不到了， 北海道去不到，去九州。他們現在的態度就是這樣，香港是一個中國最尖子生活的地方，對外的窗口有北京、香港、 香港再沒有些雞，雞越來越老了，那就雞非合法化，我就真的生存不到，我一定要回大陸生存了。 如果你在香港找不到食，你等下紐約州找不到食，你就可以去加利福尼亞，加利福尼亞不得了，你就再去聖別哥，再不得了，你可能去、那些叫、拉斯維加斯，或者可能或者去、第二， 所以我就說香港 即是它是一個大都會， 再投資那麼多了，如果這樣搞份買樓那些會死緊啊。 香港大家要望前五十年，嗱，我點解咁講咧？我國政府規劃一笪地方係超越五十年嘅。佢點解香港起咁多道路，起咁多呢個交通網絡，就係希望喺香港裏邊一啲嘅人才去到同內地嘅人才交流。嗱，路通人通，財自然通。咁咧呢個係非常之咁即係大陸 唔整條説話嚟嘅。 澳門就嚟整啦，只要澳門整埋之後咧，呢、這個珠江三角洲成為一個大都會， 港珠嘅大橋係嘛， 就變成一個、人流交流，即係人才交流嘅中心。 如果搭巴士去澳門方便啊， 好方便啊， 好方便啊！ 因為而家仲一關兩檢添，到時咧香港嘅年輕人咧，即係我哋上一集講一太，不如一蟹啦，你哋真係要睇下內地嘅年輕人。如果不是你們的競爭，就等於零，第二天回去黑龍江耕田、執屎那些。 香港的女仔都要檢討一下自己了， 是啊， 因為現在沒有波啊，就很大咯，陀地。 你不只是在香港女仔，我告訴你，澳門我跑澳門、香港、澳門、香港、大陸三邊跑。 澳門女仔行不行？ 澳門女仔呢，那種的熱情態度啊，好過香港女仔很多、即是他們為什麼呢？沒有那麼家庭啦，第一。第二樣東西呢，他們那種的nice 的態度，為什麼呢？因為由細到大， 即是見到你打開個褲 不是，因為澳門呢吃四方飯多。什麼叫吃四方飯？即是大家都做古惑仔多，偏滿多，他們看得吃得開很多，不是好像香港的女性家庭得很緊要。嗱，這又是香港女性特有的好家庭，你看看她，哇，這個鹹閪望什麼撚嘢啊， 鹹撚啊， 你跟她說兩句，屌你老母，你想溝我啊，那些即是香港的女性是這樣。我舉阿妹一個例子， 溝我 近排呢，阿妹就在公司那裡就被人這個騷擾。我怎麼騷擾呢？她有個男仔就追她，追完之後呢就話即係 想同我上床， 唔係就話大家唔好啱，因為即係大家冇表態，佢話覺得俾人玩。嗱，阿妹係一個好典型嘅女性，佢覺得嗱，佢廿多蚊噶啦，覺得阿爸阿媽錫佢係應該嘅。 唔係十幾歲， 唔係 思想係 阿爸阿媽錫佢係應該嘅，冇錢使咧就要問阿哥咯。 咁嗰個男仔使唔使俾翻啲訂煲費佢？ 唔使咁樣， 佢想喎、 啊，佢想噶。 咁咪 嗱，我話俾你聽啦，香港而家好多女仔都係噶，覺得。啊、你錫我是應該，你對我好是應該，他們不知道我對你好。 啦，我建議阿妹呢還掂思想改造不到，現在不是很興啲人做人的、去韓國啦， 咁啊係喎， 整大個波。 唔係，佢都幾靚噶，阿妹都嗱，佢仲係因為有 而家韓國有啲叫做雷射療音陰道回春計劃。 哇，你好似有張嗰啲光喎，屌、 幾萬？ 喂，牛醫生，我想問下，攞啲雷射光射落個閪度，個閪會窄啲嘅咩？ 係啊，我都忍插落去，插下個收縮就會收窄。 你不如話屌你，你夠精射落去，佢會有收縮。 咁啊唔得啊，真係到時個 B B 仔又出嚟。 嗱，佢咧呢種女仔咧，好多咧心態就係、是。他們覺得阿爸阿媽錫我是應份，阿哥錫我是應份，他們吃夜飯穿那衣，但係個問題，佢哋而家三張嘢啊，嗱， 三張嘢啦， 差唔多廿度問，日本有一本書， 個波就係三張嘢。 我介紹大家睇一本書， 咁咧你去 page one 就買到噶啦，叫做敗犬族。嗱，咩叫敗犬族呢？就係講緊而家咧，日本嘅女性30歲仲係一事無成，食嘢飯、著奶衣，唔識男朋友，要求過高嗰啲，正一垃圾呢啲真係。 我識一個40幾。 你唔好講啦， 我識一個40幾。 佢唔係敗犬族啊 ，Emily。Emily 一定唔係敗犬族啦 ，Emily 佢係一個有正當職業、俾錢屋企嘅人。阿妹就唔係啦，成日屌你老母翻工嘅，忙放工放工玩，翻工 就玩。好在我冇搞呢啲人啫，搞咗佢一陣間。 唔係翻工， 網上俾我強姦。 我話俾你聽，佢翻工咧，佢見工佢話最緊要做咩咧？就係見到有人玩 NSM， 屌你！你翻工都冇玩 NSM，MSN 你點做大陀嘢啊？ 我又係，我翻工最緊要見到人嚟屌閪，一屌我走埋去。 屌你老母！呢啲真係立撚霎啦，即係你。 阿妹好，阿妹性格好， 成世人唔忘進取。我問佢：喂，你有冇去讀學位啊？佢話冇噶，咪諗住睇下有咩工做，成日就話諗住望發達。屌你老母，你連個學位都唔去讀，夜晚進修啊！我以前 有冇買立財啊？ 冇， 都唔買咁點？ 我以前做學師，我都讀英文啦，佢。 咁啊！ 我讀完英文都要進修下第二啲嘢啊！即係佢唔係零進修喎，呢啲咁嘅人，屌你乜嘥鳩氣啊！成日望諗住點點點點點望啊嘛！即係你冇錢問 阿妹個波大定用 Miko 個波大啊？ 阿妹大啲。咁佢成日都話喎，啊呢、這個嗰、那個叫咩嗰啲佢阿哥個老婆即係阿大嫂爭佢，梗係爭你啦！你冇錢問阿哥攞養你英份 可能佢性格唔好啊，真 係呢就係垃圾，唔係兩個字垃圾咯，即係得個樣靚咯。屌你！你成日諗住依賴人，翻工依賴公司，結婚依賴老公，你離婚唔通跳樓咩？你自我增值下啦。 有冇便宜閪屌㗎阿妹？ 俾都唔屌啦！屌我嘥千零蚊，澳門靚過鬼火啦，使氹佢。你而家香港女人最衰係咩咧？呢啲靚妹嗱，我唔係一竹篙打一船人，我認識好多香港女性都很好好㗎嚇。係呢一個，即係呢啲呢個 tap 嗰啲。 40歲。 我話俾你聽，佢要咩咧？你出嚟請我食飯，氹我，氹我開心，呢啲係應該嘅。我俾態度你睇，我俾姿態你睇，呢啲係我嘅態度，我應份。 哇！ 含得撚啦，食屎啦！ 我認識個70、80歲都係咁喎。 嗰啲應該啦，槍決啦。 嗰啲阿婆。 大佬，我而家唔係嬲你個閪屌，我同你做朋友，你都咁樣玩我，即係我同你真係朋友嚟嘅啫喎。 錯啦，男女冇朋友做 嘅。牛醫生，你真係講得啱。 男女冇朋友做。 你真的說得對啊，現在這個世界男的沒朋友做的，沒 朋友做 的，就是他經常覺得你會謀著他副駕駕的， 是啊， 即是現在香港女性， 爸爸媽媽最小的跟我們說，已經小小的說駕駕很值錢， 真是立鳩閘，你真的，屌你老母，現在真的，我不知道你的價值觀是這樣，你不要說女性的，男性都是這樣的，現在的年輕人， 男性的副駕駕很重要， 現在的年輕人都是的，你見年輕人拍拖，屌你老母，我那次聽個年輕人說，跟人說電話，我啊，簡直係全香港最有型嘅男仔，我見佢哇，屌你老尾4尺5夠5寸高，屌你好冇化喺個頭去箭豬咁撚樣， 好多人 一個一邊染粉紅一邊染綠，呢啲真係你上埋去攞個玻璃樽爆拆佢個頭啦， 雞頭， 佢仲講一番咁嘅説話，又話自己有品味，品銷有佢份，呢啲咪佬真係 好多啲人，不過唔需要理佢， 啱啊，呢真係垃圾，屌你 行開咗先， 唔係我明白點解香港呢個社會冇槍買。 唔係呢個社會係複雜嘅，話俾你聽。 唔係呢個社會冇槍買，應該係朱培興啲人真係死幾件都嚟唔切。即係嗱，點講？ 我想講就係以前啲人嘅機遇好咯，我哋而家都冇噶啦。如果而家阿曾蔭培繼續， 曾蔭權 咧，如果係一個推銷員，佢永遠都係一個孤獨嘅推銷員啦。 你咁講啱啊，因為而家冇咁嘅機遇啊嘛。 你以前係入政府就話真係坐喺度升噶咯。 啱啊，同埋曾蔭權呢個人，我睇佢啊。他是一個很有政治智慧的奸狡，即是陰濕， 你要有個運啦，你現在沒有運你都行 不到，現 在我們可不可以沒有運行啊，真的啊， 你給朱培興那些傻佬啊，屌你老闆，坐定啲打緊沒運行啦， 現在被以前那些40、50歲那些人壓住，我們沒有運行啊。 牛醫生，你聽我講，英雄做時勢，時勢亦都可以做英雄。 咦，我諗得掂喎呢單嘢。 你覺得自己冇運行， 整到個911就掂啦，在香港發生，死咁啲人我們就有得衛星啊。 你成日覺得自己冇運行，因為你未盡力啊嘛。嗱，如果你話整多個911， 我哋個個都係守株待兔，不勞而獲噶嘛。而家啲人， 你喺泳池屙到屎咪911咯，屌你！成個泳池都閂門啦，你喺出邊就賣浮籌賣浮板，屌你啲閪佬出嚟話，我係游唔到水，係啊，玩緊浮籌板賣浮板先啊！嗱，掟家入去又游過，屌你老！ 但我見而家啲年青人佢唔係揀九龍嗰個泳池喎，佢揀山卡拉嗰啲泳池屙到屎。 而家嗰啲僆仔 嗰啲著啲行文。生 嘅咯，而家啲細路 咧，我唔識講啊，即係而家 我真係冇眼睇啊，但係即係 即係佢朱培慶呢單嘢令到我睇翻，屌你老味！而家真係即係嗰啲人嗰個智慧、政治智慧，無論係嗰、那個即係處事態度都係好一般啊！真係 啲嘢唔係一個人可以話事到。 等於當年陳方生啫嘛，佢騎劫 一個機， 佢騎劫嗰啲咩遊行部隊，屌你老味！ 機構喎，其實就唔係你一個人話事。第一，第二樣嘢你去到你根本上係隨波逐 流。我係講朱培慶個人個人。品即係唔係個人品，係嗰個智慧、政治智慧。 嗱，嗱，我聽，我都話佢好未入到啲地方。但如果佢係一個有抱負、有即係有進取人，去到嗰啲位置，佢見到都唔會做嘢㗎啦。講真， 但係你唔好咁撚重， 佢唔好彩啫。佢有運， 唔好彩。 佢今次又冇運行， 佢咪冇運行，梗係蠢。佢真係好撚蠢。 好多人蠢都有運行。 咁啊係， 我係冇運行。 你又唔係嘅， 我蠢啊嘛。 好啦，今日我哋講住嘅係咁多啦。好啦，同大家講聲拜拜，拜拜。